人。对啊，如果爱别离的话，可能不只有一个人。所以说，如果加上最后一个人的话，那么八口之中的鬼就是九个，又是九。这和周文王的九鼎居然在数字中完全合上了。 安宗颤抖地拉着白衣的手臂说， 周文王那个时候所砸的九个鼎，九个鼎，九个怨鬼，又是青铜器，而且都是发生在周朝。对了，静姐是铜器。 他放开白衣的手，这个时候居然又卡住了。 虽然是有联系的，但是那又从何查起呢？要知道，九在古代是很频繁使用的数字，因为代表最大，是吉祥的含义。而且九鼎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被毁了，这个是绝对不会错的。那么说来，八苦鬼咒的源头真的就是那么几个鼎了？野史也只是细说，很多成分都是假的。 安宗抱着头抓着头发，努力再想更多的东西。此时白毅又开口道， 山河九鼎啊。 安宗把在电脑里查到的野史和有关资料与白毅说了一下，白毅的表情从一开始就是凝固着的，他并没有表示讶异，也没有表示出得到这样的讯息有多么兴奋，反而表情变得更冷。他捂着下巴，此时挂钟终于敲响了。他看着外面完全黑下来的窗户，叹了一口气说道， 先到这里吧，至少有了一个方向，我们也可以不用盲目的调查了。 白毅起身拍了拍安宗的肩膀。安宗依然沉浸在自己思考的漩涡之中，大脑如果不熄火是没可能停下来的。白毅见他没有反应，又推了他一把，他这才抬头看着白毅。此时白毅的神色有些异样，但这样的神色只存在一秒钟，马上他又恢复了他冷淡的眼神。安宗点了点头，示意自己没事，挥挥手就回到自己的房间。即使躺在床上，也没能够从那种诡异的缠绕中恢复过来。他觉得自己可能误打误撞接近了事实，于是决定孤注一掷，就从这一点出发。这次干脆就相信自己的直觉。他感觉自己找对了路子，虽然还是十分模糊，但他是手头唯一能把握住的线索，放过了可能就再也抓不住了。就这样，他一直都在查关于山河九鼎的事情，发现这里面貌似还隐藏了些什么。 为什么历代的君王都那么不依不饶的非得铸鼎呢？难道他们都不知道周文王砸鼎这件事吗？这种情况居然陆陆续续的持续了几千年，这里面到底还有些什么名堂呢？而且六子他们为什么会死咬着先恒璧的秘密不肯说呢？ 安宗抓着自己的头发，白毅敲了敲门，示意可以出去吃晚饭了。现在轮到安宗没日没夜的查资料了，除非上班或者困到不行，他都在埋头苦查。但是来来回回也就这几个点，并没有进一步的突破，这让安宗的心情变得非常烦躁。他迅速地在键盘上敲了最后几个字，然后就出去吃饭。他揉着眼睛，可能最近用眼过度，看东西都有些模糊，看样子再这样下去他只有也戴眼镜了。白毅指着电饭煲，意思让他自己去盛饭。一开始安宗还能告诉他点查的东西，但是后来资料总是重复，所以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讨论。六子自上次之后就再也没有带来关于他老板的消息。明天就是周末了，也就是约定去看他老板的日子。安宗放下筷子，对着白毅说， 我说，你觉得赵老板他们知道多少东西啊？ 这个就得看了，不过他们铁定也知道的不全，如果真的全部知道，他们绝对会先下手为强。 也就是说，他们未必知道很重要的东西了？ 你是在衡量我们之间筹码的分量吧？这点不是我们现在应该去操心的，这等于是一种拼图。也许他们手里的拼图碎片对他们来说没什么用，但是如果我们拿到了，就可以把图案完成。反之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样的。我们目前应该操心的是尽量理清所有线索，之后就是看运气了。放心吧，事情还没到最后关头，你呀，还是好好吃饭吧。 看你又瘦了，再这么下去就得皮包骨头了。 哎，得了吧，我呀这叫筋骨好，再说了我受过你什么事儿啊？ 当然有关系，你以为抱着一副骨架子睡觉很舒服啊？不过也别太胖了，我不喜欢大胖子。 什么叫抱着一起睡啊？我们的关系可是从睡同一间屋子分成睡两间了。 怎么说，你也觉得你干脆跟我睡一起比较好？那倒也是，太行山那次居然被你给跑了。 安宗最不想面对的就是这种事情，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们都是男人，他实在是没有心理准备让同样是男人的白毅把他压在下面，那种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。 白毅同志，我先跟你说好了啊，你小子别以为我就会乖乖的让你，总之这不一定谁上谁下呢，这事不是你个人说了算的。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开一次仿遵义大会，找100个人在大礼堂里讨论讨论咱们两个谁上谁下的问题呢？嗯， 哎，你还真是没脸没皮的，这种事你都可以开会讨论啊？我先告诉你啊，我是不会那么容易让你得逞的，别以为吃定老子了还不知道谁在谁手里呢。哎，还笑，你小子对待问题严肃点。 好了好了，不闹了，你把筷子放下来吃饭吧，今天别太晚睡觉了，明天我们还有事儿办呢。 安宗不甘心地瞥他一眼，放下筷子看着桌子说道， 你倒是猜猜那姓赵的老小子最讨厌什么。 不好说，可能没钱会让他很崩溃吧，这种人把钱看得比命还。 他话还没有说完，就听到一阵急促的门铃声，安宗连忙去开门，冲进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明天才跟他们见面的赵老板。他满头大汗，因为天热都可以闻到一股汗臭味。安宗皱着鼻子又不好意思说什么，就见他冲进屋子鞋也不脱，白毅端着饭碗保持着夹菜的手势，就那么傻在那里看着赵老板向他冲来。安宗连忙拦住赵老板，他一把抓住他的衣领说， 二位。 白毅被他几乎是掐着脖子，他难受的想要扳开赵老板的手，赵老板干脆抓住他的肩膀来回摇晃。此时六子也冲了进来，他啊了几声不知道该说什么，看到自己的老板丢脸丢到这个份上，他一时间也找不到词来应付。安宗费力地扳开那老小子的手指，然后理了理被他捏皱的衣领说， 哎，你们这是演哪出戏啊？还有赵老板，您有话好好说呀，不用掐着我脖子啊。 白毅此时已经倒了两杯白水。安宗看着六子想要询问到底怎么回事，六子也摇着头说， 我也是刚刚才得到老板消息，他要我过来的。 此时赵老板才稍微缓过神来，他擦着额头的汗水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说， 二位。 白毅示意安宗去接东西，他拿过盒子打开一看，居然是显黄币。不过此时他几乎变成一种淡黄色，和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差别非常大，即使如此依然可以感觉到玉所传来的丝丝寒意。赵老板指着那块玉说， 这是我拿出的诚意，现在它归你们了，至于你们想知道的情报，我想等不用担惊受怕的时候自然会全盘告知。 此时白毅眼中露出一丝得逞的狡猾，不过这也是安宗和他待久了才能发现，估计这种神色连六子也未必能够察觉得到。然后白毅一本正经地让他把盒子藏好。赵老板见他们收下显黄币，底气才稍微足了点，他喝了大半杯水说道， 我老婆回来了，她死了有17年了。